是杨过撩的姑姑还是姑姑撩的杨过呢？ 我也不知道呀。 哎， 那问题就来了，是你撩的你媳妇儿啊，还是你媳妇儿撩的你呀、啊？ 对呀、啊，谁先向谁表的白呀？ 哦，你看最近还有个电视剧，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太火了， 你看了吗？ 我还没开始呢。啊、 对，我也没看，感觉好像已经过了那个少女心的年代了哈。但是其实认真的来说哈，我们一提到感情这个话题啊，好像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说不完的话。 嗯， 你像那个情人节那天我们进行的话题就是，哎。情人节你见过比较好玩的表白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听众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这个他男朋友跟他求婚的时候回家搞了一捧西兰花、然后还用这个塑料纸给包装起来了、包装起来了之后完了直接看似随意漫不经心的把钻戒丢给了他、结不结呀？结吧，结的话就赶紧的点头答应， 把西兰花炒了、 哎、西兰花赶紧我拿去炒炒去 的、 好了，那也是开个玩笑哈。你看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来了，问问大家，你会撩妹吗？或者你会撩汉吗？你见过最好玩的或者说这个最难忘的表白或者被表白的经历是什么呢、哎，你当时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分享一下，或者你见过的什么什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然后来和四娘还有调查聊一聊哈，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大奖啦。 对， 今天大奖是什么呀？ 昨天的火锅 没 吃够了吗？ 没有啊，昨天真的我都没捞着吃火锅，宝宝心里可不开心了。 今天去呀，继续送你福利、 对，今天我们送上的依然还是钱掌柜老北京涮肉。 是的， 大家只要进店用餐永久享受88折的优惠。同时呢，进店送你什么呀？ 小羊腿儿、 椰子、 对， 只要你今天发送微信公众发送这个你任何想要和我们分享的相关经历、到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咯。 是的， 免费赠送的哈，小羊腿加椰子一个，赶紧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先偷客栈。 好，给你一段时间组织语言，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特别有意义的回来，来自罗琦。 是否前世只有疯狂带着忏悔飘荡，我总感到坚强在身上，为何不拥抱希望，让我寂寞双眼是星光，把内心变成天堂，勇敢对自己呼唤和力量，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转阴，微风转3到4级，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空气质量良转轻度污染，不宜进行室外活动，推荐您进行各种室内运动。 卓

想残留。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好了，这里是闲头客栈，大家好，我是四娘。 哎呦，笑什么呀？ 我在笑我们的听众啊，刚才有一位听众哈、啊、叫吉妈头上有犄角给我们发来的她和她老公认识时候的段子，特别好玩啊。她说和老公认识俩礼拜还没见过面，是她战友介绍的。哎，这老公是当兵的啊。说当时他在带新兵，我去部队接头，还没确立关系，怎么着也得见一下再定，不是呀？然后去了之后呀，就被一帮十八九的小兵张口就喊嫂子，一下就进入了角色。我后来跟他说，你们的兵啊真是帮了你很大的忙啊。 其实有时候真是哎、别人一叫你叫嫂子了，这个你说也不能不给自己老公面子，你说是不是？也不能拒绝呀。 哎，我忽然 心里就默认了。 哎，我忽然之间想起什么？想起这个高中早恋。高中班里但凡有早恋的时候，基本上比如说这个，哎，老师点名，哎，叫起了女孩回答问题，基本上男孩身边的这个叫什么损友们都得捅一捅，哎哎哎哎哎。有那种印象吗？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可能老师前一脚刚喊完这个女孩回答问题，后一脚再一喊这个男孩回答问题的时候，班上所有人可能这时候嗓子都不太舒服了。 而且那个眼神全部都或者回头或者全都宠向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有没有？ 哎，对，感觉这个时候好像只有老师被蒙在鼓里以外，全班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其实老师也应该明白吧。 哎，对，老师只是 不 跟你计较而已。对，然后好了，感谢这位吉妈头上有犄角的互动，可以赠送给你来自咱们前掌柜老北京涮肉的小羊腿儿，或者是椰子一个哈，直接到店消费就可以了。钱掌柜的这个地址和电话呢，都在我们闲头客栈微信公众账号昨天的那一篇推送当中了。 是的。 对，好啦，那我再分享一下这位听众哈，叫做群啊，也是老朋友了哈。他说高中的时候呀，有一个下一届的妹子叫小师妹。哎呦喂，是哥是妹？说这个妹子呀，拿着两个烤红薯在门口等我。只是说请我吃，然后我们就傻傻的在学校门口站着吃起了烤红薯。 哎呦，我想问你们，这多大的时候啊？ 高中嘛，说了。 高中还这么天真呢？ 不是，我就想问你还想咋地？你告诉我你还想咋地？ 没错，那有人请你吃红薯了，还不知足呢？ 就是，我这想吃个地瓜还没人请我吃呢， 土豆都没人请你吃 啊。但我，哎呦，我现在我想去烤地瓜。 哎呦，饿呀， 饿，真的是饿哈，每天空着肚子给大家，哎，做节目空着肚子给你们推荐好吃的， 给你们送福利， 容易吗？我们你看这个今天送来的福利依然是昨天的钱掌柜老北京涮肉，很多听众都反映说，哎呀， 哎，味道不错， 这个还想吃，那 环境挺好， 对，怎么办呢？ 还有那个叫什么铜锅来着？ 景泰蓝 瓷器的铜锅，啊， 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好啦，那今天但凡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听友们，都可以获得钱掌柜给您提供的小羊腿儿或者是椰子一份啦。 没错。 哎，只要是到店之后哈，有一个小流程，就是到店之后呀，转发一下他的文章到朋友圈， 对，只要有一个点赞了就送你，哎， 对，哎，其实就相当于只要你转发就送了哈。好的，那这一时间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听众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江帆一会儿不呸，哎呀这 是谁呀？ 这个节目做的哈，不小心暴露了自己了。四娘，四娘我一会儿啊给大家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哎，我是四娘。 嗯， 今天仙偷客栈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 你被撩过吗？嗯，有人听，有人向你表过白吗？ 嗯，或者你撩过别人吗？ 对呀、啊， 对吧？ 第一次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有好多好多听众都向咱俩提出质疑啦。 嗯， 说四娘貂蝉肯定很多人撩。还有这个叫么么哒么么哒说四娘貂蝉，你有没有被撩过？说说呗。貂先说。 哎呦，那我先说呀。 啊， 我先说点奇葩的吧。 嗯，说。 嗯，遇见一个男的加我微信，说我长得像他前女友。 然后呢？ 那你说我当时我这个脸都快绿了。 嗯，没了。 嗯，说我像他前女友，比他前女友还好看。 哦， 好奇怪呀。 这就是。 那你是你喜欢你前女友，你干嘛还要找我呢？ 这就是想撩没撩成的。 对， 应该这么 说，太不会 说 话了、 应该这么说。四年，这个貂蝉，你长得真像我女朋友。 嗯嗯，对，这样也行啊，你说是吧？ 是吧？ 嗯、 这个事儿我亲身经历过。我上大一的时候啊，军训。哎，你知道军训的时候，一般女孩子心里都会撒欢，看我们班哪男子帅。男孩呢可能就会聚堆的，可能都给女孩都排上号了，最漂亮的是一号，然后其次是二号，对吧？我相信每个班都经历过。当时呢，这个我们班军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就跟一姑娘说，哎，你长得真像我媳妇儿。这个身边所有人听到之后都哄堂大笑，然后这个男孩当时涨红了脸说，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真的，他长得真的很像我媳妇儿。 像你哪个媳妇儿？ 于是就越描越黑。 没错， 但是当后来大家熟了之后，大家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这个女孩确实跟他女朋友长得还蛮像的。大家后来他给大家看过照片，说看看、这是我媳妇儿照片，说你们说他是不是像我媳妇儿，说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这姑娘不得打死他的心都有、 脸都憋红。 没错。 好了，我们再来这个说一下哈，你看这位听众叫思浩元芳，跟我们分享哈，说那年是还在大家都在用 BB 机的年代了，说那天一早啊就开始下雪，我就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打到了这个 BP 机中心哈，说转告他，说快看外面下雪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哈哈哈！现在也在一起18年了，两个女儿，哎呦，好甜蜜啊！ 嗯，没错， 在那个年代发这样的信息，哎呦。真的我觉得好、现在想起好像现在我们直播间都在冒一种粉红色的气泡泡， 十里桃花 三生三世。 没错， 恭喜恭喜恭喜你，你看18年哈、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也一定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 嗯， 好了，为了让你更幸福一点，四娘我决定再送你一个小羊腿或者是椰子吧。 嗯，带着媳妇去吃。 不是带着老公去吃， 带着老公去吃、 带着老公带着女儿去吃哈，就是来自咱们前掌柜老北京涮肉的小羊腿或者是椰子送给你。那么同时呢，在今天只要你发送文字信息到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都可以获得由前掌柜老北京涮肉给大家提供的小羊腿或者是椰子啦，免费的哈。 嗯， 好，我们来继续读留言。你看这一位叫做苹果加儿的听众说，他说还记得那年平安夜，当时的男朋友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红苹果，心里马上就融化了。 哎呀，你也太容易被融化了， 好甜好甜的。现在你看苹果加儿的头像 A 目测女儿应该是10多岁了吧、头像是母女两个哈，真的好甜，长得也特别的像。

是愚人与古董，仿佛把一切要全掏空。往事随意尘封，然而那旧日烟花恍如今夜霓虹。也许在某时空，某一个陨落的梦，即使暗暗留在了心中。等一次信念转动，等一次情潮翻涌，歌声与你相同。谁能够无动于衷，如那世事不变的苍穹。谁又会无动于衷，还记得前世的痛，当失去的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OK， 这一时间仙头客栈还在为你继续直播，我是四娘。 嗯，我是貂蝉。嗯， 今天仙头客栈呢，其实不仅仅要和大家讨论一下，哎，你当时是怎么被撩的、嗯、你是怎么撩别人的，你见过有什么好玩的、嗯、难忘的撩与被撩的经历以外， 嗯， 我们还要教给大家 怎么撩， 哎， 如何撩， 对， 哎，先来一段吧。 不是，我要先说，你想拥有一个仙女一样的女朋友吗？ 不想。 为什么呀？ 我不想拥有你。我好聪明吧。 所以这就是四娘教给单身女性的 一招。 嗯，没错、 哎、如果你想要去撩男神的话，你去问问他，你说，嗯，欧巴，你想要有一个仙女一样的女朋友吗？欧巴可能会说想啊。你就跟欧巴说， 追我呀， 追我呀。好不好、嗯，你们有没有被我撩到哦？ 嗯， 再次的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男孩子撩女孩子应该怎么撩哈？我们来先分享一点点哈。嗯、你看这个，比如说你像初次见面， 嗯， 呵，哎呦，那姑娘真不错，真有味儿，我真想认识认识。 嗯嗯， 怎么办呢？ 问 上去，哎，上去说，你说，哎，那个，不好意思，那个，我能借你手机给我自己打一电话吗？我刚电话停机了，我充了一电，我现在 我试试， 哎，我看我能不能到账。 嗯， 好办法。 嗯，是的， 哎，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你用你电话打打，能打通就是有电，就是到账了，没打通就是不到账呗。 当然也看，如果对方长得很帅的话，我肯定会很乐意把手机给他的。 那我也是。嗯、 好了，看来还、嗯、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哈。 嗯。 然后这个还有一招哈，说怎么样套到妹子的联系方式？你上去跟妹子说，哎，那个我们是哪哪哪，说免费学英语，你填个联系方式就能学了。搞推销的这一套哈， 没错， 这一点要慎用，小心把妹子给吓跑了。 嗯，是的。 嗯，好，那刁要想要和我们分享什么？ 哎呦，这个得需要咱俩对话了 啊。好，你说。 哎，叫男同胞的啊。 嗯。 哎，美女，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啊？ 嗯，因为我家里人不让呀。 嗯， 那欧巴，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啊？ 因为你家人不让你谈恋爱呀、啊。 哎呦， 听明白 了吗？被撩到了。 听众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呀、啊？ 听明白了，肯定听明白了。 嗯 啊、因为我家里人不让我找男朋友，所以你才一直单着呗。 对呀、 啊，你才没有女朋友吗？ 嗯，想找你喽。 嗯，这就是非你不可的那种，非你不可， 很含蓄的，就是说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嗯，是，还有这个哈，这个交给男同胞的哈，想要跟这个妹子聊天的，哎，撩妹的哈，教你一条啊。你叫什么名字呀？今天我刚好想买房，不知道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 嗯， 好办法。 是的，哎呀，聪明哎， 聪明是吧？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哎，我觉得我和你之间啊，除了恋爱没什么好谈的了。 你看，只能谈恋爱了。 哦，那咱俩就谈谈呗。 哎，我亲你一下行不行啊？ 不行。 嗯， 不要脸。 那亲嘴好了。 嗯，你不要脸， 不亲脸了。 好了好了，这都是我们教大家的一些这个撩妹的方式哈。当然，其实甭管撩妹要怎么撩啊， 嗯， 都有一个前提，得两个人互相有感觉。 没错， 对吧？ 得相互喜欢。 现在经常很多时候，这个同学聚会也好啊，别人介绍也好啊，可能说聚会当中某一对男生和女生就看对眼了，看对眼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是吧，就想发展发展。那这个时候呢，甭管可能男生跟你说什么，以上我们说的任何一点，可能你瞬间都会觉得哎呦 哎呦，好幸福、哦、 好幸福、啊、是吧。但如果没感觉的话，可能只会觉得神经病 病吧。